到他有难度吗？ 啊，还好。 是吗？ 还好，他们希望我来玩。 有多少瓶子？ 加起来应该有200。 200瓶。 它不是那么好用，因为可是好玩。 不是那么好用，但是好玩。 对，它那个阳台特别有趣。这个地方。我就暂时做一个18剧场，其实看起来是不舒服的，就它只是一个装置概念。 嗯， 你找个位置，你随便坐地上也行，它就放一个片子、 嗯。 那人还是可以通过，通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戏院常上厕所嘛。 啊，对对对，就像从戏院走道里经过。 对对 对、我也不管。哎，那目前是在没有椅子位， 他 在目前 在 放我 一个关于黑眼睛的记录。 对对对对，我是排了一些。比较，因为有些是影片有版权的问题，还在谈一些别的影片。 是，我其实昨天以前都在放我一个新的短片，那今天因为有排节目，待会放在那边看，我这边做了一个是一个小康走路的一个短片，我刚刚又拍完一个也是走路的， 有多长？ 20分钟， 一直在走路吗？有意思。 我刚刚接到一个 case， 是那个香港的面积，他们要做一个，我不太知道那个单元，他们找了4个导演，有顾长卫的，有徐安华，还有一个韩国导演，还有我，就拍所谓的香港什么美好2019了。 啊， 看不会有人拍美好吧？ 对对对对， 我就拍他走路。 找你去很难拍美好 的。 这些海报是什么？ 海报是我的影片， 是《帮帮我爱神》， 是李康生导的。 啊，他监制， 对，他监制，他导了2部都挺好，这个也是他导的。迷， 对， 本来叫不见，在日本的版本叫迷， 迷 他导，他第一部电影得了还蛮多大奖的，鹿特丹嘛。 锵锵三人行，我们把棚搬到了台北，搬到了台湾，但是我们发现呢，每到一个地方，光介绍我们这个新的 studio 就要介绍一集，我们还是介绍人吧。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蔡明亮导演的这个咖啡廊，我觉得是 啊，咖啡走廊， 咖啡 走 廊，咖啡走廊。 为什么是一条走廊呢？这儿原来听说是国民党在这里开会。 对，这个地方叫中山堂。 对， 嗯， 那中山堂以前是日本。为了要庆祝，好像是裕仁天皇登基， 对， 是一个纪念的盖的一个东西。后来国民党来了之后，就变成他们集会表演这样的一个场所。 国民大会也在这开， 国民大会也在这开。 所以我觉得这个台北这个政府啊，挺有心思，他甚至可以免费让给咱们这个艺术家来这里，按照自己的想法，利用这个走廊啊做这个咖啡。但是到这里一看呢、啊，这个小饼。是蔡导演自己做的， 这花是蔡导演种的， 种的， 那你自己给种的。这个 这是北京带来的，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带 来 的。 对， 哎，你对咖啡上瘾是吗？ 我东南亚人嘛，所以我出生的时候还是英国殖民地在马来西亚，所以当地人基本上吃西方食物很平常，咖啡是早餐的， 对， 没有豆浆我们。 哎，你说我也听很多朋友啊，包括年轻人的理想就是希望啊，将来开一间咖啡屋。我不大能够理解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瘾头，一种爱好。 我觉得开咖啡店是或者开小酒吧，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想法，他们会觉得那个 你说他是迷恋这个 浪漫， 还是觉得是 氛围，不是咖啡，是浪漫，很悠闲。 你真的做下去就很辛苦了， 没错。而且我跟你讲，一点都不浪漫。你比如说，你要自己炒豆的话，那味道很浓烈， 对， 味道很呛的。 对， 哦，你是属于南洋人，从小就 我是喝咖啡，但是我觉得我的咖啡的口味被改变是来台湾。 嗯， 有点像我的电影的品味被改变了。 我在想你刚才说这种关于咖啡的形象的变化，还有其实台湾还经历过一个阶段，我觉得也很好玩，就是咖啡或许是很高级的， 对， 或者像明星咖啡厅那种真的是很明星很出名的，要不然的话呢，后来有个阶段它是变成跟色情场所 啊， 你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有些黑黑的 啊，有， 对对对，黑黑的店，说是咖啡店， 是， 然后进去里面那些女侍应 其实它就是随时会变深的。 哦，那就像是 对， 那就像我们现在的理发店。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没我记得 它就是一个媒介而已。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有一些咖啡店是这样，就跟北投有些泡温泉 有 也是这样， 或者茶店也是 茶店，没错。 所以你看，都得找个借口。 对， 西施还得是个槟榔，有个槟榔，是吧？ 是。 哎，你刚才讲这台湾改变呢，我也觉得挺有意思，因为你也不能说是纯种的台湾人。 不是， 对吧？反倒他是在台湾16年 啊， 对吧？ 那我是在这，我几个月就在这边这么长大。 长 大 16岁， 他来台湾时间更长，但是他已经20岁。 我20岁了， 你20岁了。我呢，来台湾可能总共16天吧，但是感觉很不一样。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北方人呢，常来台北，因为在台北有一些朋友以后啊，对我这个台北对我来说啊，是个。像个桃花源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每次一来啊，我都觉得空气里都是一种让人放松的东西。你像他这种这个咖啡廊这里哈，喝一杯咖啡消磨一下午，而且呢有种与世隔绝的感觉。那对我来，电视里国际新闻你都看不到的，对吗？ 我这个走廊 对吗？ 翻桌率很低的，人一坐就不走了， 是吧？ 对， 太舒服了。 对， 你这就赚不了钱。 所以你像，你看台湾对我来说，就像是这样的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在北京不能够找个咖啡店喝一下午吗？ 不能。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一出一对 会挤， 会挤，节奏会紧张， 对， 会不安全，而且你今天这一出门，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得来。 这什么话？ 不，北京就是啊，你一天他那个塞车，一天出门只能办一件事， 要算时间， 要算时间。 我觉得香港也是，我香港去茶餐厅啊，再怎么有名的什么牛奶那个叫什么澳洲牛奶， 澳洲牛奶公司啊， 那种茫茫， 你进去呢，你只是要喝完就要走了， 对， 因为要不然你觉得很对不起人家， 没错没错， 对对对， 没错， 而且对，而且是这里周围的人他感染你， 对， 他们你像他就慢悠悠的，今天咱们俩坐在那儿看他这个酒吧不是咖啡廊这里边的电影。进来一个人抱着一朵花就进来，我一看，哎，这不是蔡导演？你觉得他们是悠闲的，所以你自己在这里啊，也会有这个，就像世外桃源。我就说了嘛，而且这里好像一到了这里，连外面的新闻你都看不大到，看的都是本地的这些猫猫狗狗，对吧？所以有这么一个感觉，我就不知道像你呢，台湾对你来说是个什么地方？ 啊。我今天上计程车还跟那个开计程车的老太太，是个老太太，我看快六十几了，闲聊，她说她要去美国度假，你看多幸福哈！我说你还开车啊？她说我就习惯开嘛，我开6个钟头一天，5-6个钟头就是要不然没事干， 喜欢开， 对，喜欢开计程车，开得很稳，老太太胖胖的，她说要去美国，她说美国跟台湾很不同。他说他们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我们有的是方便。他说他全世界最方便的就超商就在台湾，帮你缴水电费了，电话费了， 这是 帮你收包裹了， 就那个71啊便利店那种， 对，每家家户户楼下就有， 没有这样的。 对，我台湾的吃那没话说嘛，你下楼就有吃的， 对，下楼就有吃， 你24小时也有的吃，那美国就风景漂亮，空气比较好一点， 但不方便， 不方便， 不方便，真的是。 他说，如果能够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多好。说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 没有啊。 那我自己非常习惯台湾，就我觉得是跟他有感情了， 有感情， 有感情，哎，当然也有比较，有较在里面。比较就台湾，就像你说的，他不急，所以他待人处事就很温文儒雅。就温和，你问个路，尤其是外国人，尤其你是老外， 对， 好，问路他会带你走的， 他不是跟你到家门 送你到， 是是， 对，那我们自己也会被感染成是这个方式在生活。 在路上， 我说我有一种感觉啊，不管是台湾人呢、啊、还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华人呢、啊、我都觉得不管他们多有钱啊，我都觉得这有一种啊克勤克俭呢、啊、勤勤恳恳呢、啊、你感觉好像是从小啊特别贫寒的情况下成长的那样一种记忆的遗存。哎，顺着这个往下想呢，我就觉得你说到这个做咖啡最好的这个是陆维静啊、嗯、这个演员不是你们演了一个戏剧吗？ 对， 一个戏剧，他演的那一段我还记得看过介绍、嗯、他设计的呢、嗯、就是让这陆姐姐呢吃东西， 对， 是吃了七八分钟， 对， 吃了，他知道吃的都是他不喜欢吃的东西， 是个蛋糕， 是个蛋糕，他平常还不喜欢吃， 对， 然后在这个戏剧里就这么吃啊。那么这怎么理解？但是实际上在坐下呢，他看的流眼泪。 对。 后来他说他看的怎么流眼泪啊？就感觉到这个人呢，就是不容易。 对，不容易。 生存的 是 不容易，衣食住行的这个不容易，包括这个走路，你感觉到的那种不容易。嗯。啊，我觉得啊，我好像找到了一个理解你的一个角度。就像啊，我记得我也跟你说过，像我们小的时候啊， 是 有一个情节，就是在那个坐那个硬座火车呀、啊嗯、这个车厢啊，因为那个时候都得自己带干粮，哪有什么也买不起餐车上的盒饭，都得自己带干粮嘛、嗯、父母带着你坐可能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所以一直到今天呢，我如果是在这个火车上看到有人呢拿出面包来吃，我就会鼻子发酸。 心有戚戚焉， 心有戚戚焉，就会觉得哎呀，那有那么样的一种艰辛和不容易的感觉。其实没什么可怜，别人拿个烧鸡，拿个面包，但因为你心里有这个， 爽得很呢。 对，因为你心里有这个有这个记忆，所以你看我这个就联想到他讲这个。 我觉得你说那个不容易，也是我的一个是怎么讲一个概念哈，常常在我的工作上面或生活上。有这样的感觉。我常说，为什么电影要容易懂这个事情？嗯哼，好，我从来没有看过。 是吗？你强调电影要容易懂吗？不会吧？ 我没有， 我没有， 我的电影不容易懂。 通常是人家骂你， 对对，都骂我看不懂。好，那我就会反过来说，为什么电影要容易懂啊？哦，就像李白的诗哈，你说那么浅白，你就真懂了吗？哈，我说只要是这种创作，它基本上都有一个难的地方。那个难是什么呢？是你的经历，你的人生经历要去体验它。好，你到哪里就体验到哪里。 对， 好像我最近看那个黑泽明的电影梦啊，我记得我30岁的时候看，我不太爱这个电影。 我也不是很喜欢， 我喜欢黑泽明， 但我不喜欢梦。 可是我最近看，我喜欢他。 哦，真的吗？ 我觉得我就说好多作品来 你这儿，党部要警报， 党部警报，我党现在警报我们了。 火警吗？ 没有，他刚之前有个男生说是测试， 测试 啊，测试，咱们一来就有情况。 对，你看，就我们大陆的一来，党部就发警告， 测试火警， 这很好。 你第一次听他吗？ 第一次。 哎，这要是将来做生意，咱们在这里喝咖啡，突然来一下，吓跑了吗？不是， 这挺逗的。 大家还 他刚刚之前有个男生说什么测试，我刚听到了。那继续讲，就是说，你刚刚说到就是懂不懂这个问题？你讲黑泽明的梦嘛，继续嘛。 我的感觉就是说，一个好的作品，它等在那边，它可以有那个能量等在那边，让你可能我50岁我在看啊。我觉得黑泽明很屌啊，你知道吧？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在那个电影，他就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拍的电影，他不会装着自己还很年轻，你知道吧？他可能就训你了，在那个电影里面，我突然间就，可能是我的年龄就到了，就领悟到这个作品的能量在哪。我觉得作品会等人，就是怎么讲？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作我自己希望我做的作品都是有一定的分量啊，就是说不要那么快就被使用完了，所谓使用完就票房卖 完了，我懂你意思 啊、哦、之类的。我老希望我做的每一个东西都是这个概念，所以做得很慢。 所以他的电影呢就是进博物馆是卢浮宫 对 收藏他的一部电影 脸 啊，对 还蛮能够照我的意思在走的。我其实，在开始拍电影的时候不这么想的， 就也是一样，就拍完电影就要上片了，担心票房了，要宣传了，上节目上通告了。后来自己可是我自己发展出一种跟社会的对话，还是透过这个作品，就说你没票房你就不被看到了，很快就被拉下来，那我就通过了一个方式，说我起码要两个礼拜被你看到，谁要去看就这两个礼拜，所以我自己卖票， 自己卖票， 自己，我大概有十年是自己卖票，我大概十年有七八部电影 自己卖票 啊。我第一次自己卖票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自己发行自己的电影了。以前我前面的电影是中央电影公司的，他们帮我发行，我管不着，所以成绩很不好，都那个一两百万，拿到金狮奖也不过三百万，就我的金狮奖已经没有 效不值钱，你的金狮奖 没有效用了。侯导的金狮奖有一千多万，当时一千多万还是蛮高的票房啊，飞行城市。 对， 到了我的时候，金狮奖就变成可能是一个毒药了。哎，在当时 拿金狮奖就必定都不好看，对吧？ 难懂， 难懂， 不知道是什么样。 我真的就看过三个高中生建中的站在戏院门口看着我的海报。哎呀，影评人说给他五颗星，那一定是难看的。 是是是，现在群众的眼睛都雪亮， 又是雪亮， 雪亮， 影评人都是盲目的， 看不懂，不要看。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发行我自己的第一个电影叫《你那边几点》。就找戏院，没戏院要上。后来找到一个角色，一个叫陈俊荣的，他说我租给你，好，你一天给我两万块。给你一个礼拜，结果呢？开演前五天上网查那个预售票啊，五张，我就慌了。我想说，哎呀，我每天要付两万块，一个礼拜我要付14万，没钱，我就突然间福至心灵，就打个电话给演员说，哎，哪里有书展哈？我们去卖票，在街头卖。第一天卖了300张。就一个早上， 就你们拿着票在街上， 对， 卖黄牛。 我觉得有很多是同情票了，就说哎呀，看到好难过，导演跟演员上街头卖，这是没有的，以前没有过的。所以也很多老导演啊， 又来了， 也很不开心，我做这个事，就觉得我 搞破坏规矩， 破坏一些规矩。但是我觉得是我的电影啊，我的感受啊，所以结果那个片子呢。我就用这个方式卖票，还有开始跟学校联系去演讲。我估计每一场演讲如果有300个人，我通常可以卖到150张票出去。所以那一个片子票房挺好的，就一个戏院。 你有没有在戏院里观察过，就跟观众一起看你的电影？ 有， 他们都能看完吗？ 买了票通常不会走了。台湾的观众其实挺好的。 对， 你说影展。当然买我的票有很多也是我的观众了哈，本来就是，但是我觉得比较开心是卖到那个不是的，比如说一个太太卖菜，路上随便走一个太太，你就认定她是一辈子不会看你的电影的，可你卖这张票给她，后来你到戏院去问她说下次还会不会来看，她就举手了。 哎，这有意思。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我大概走了10年这个方式， 就自己卖票。 嗨，所以我的票房从来没有太差过，后来的票房， 但是 也没有很好。 他 的发酵、 这个、挺好， 对这个方式。 是是。 刚刚蔡导才跟我讲一个事儿，说是在成品是不是也是卖票？然后看到一个父亲在那边看书啊什么，然后他就卖票给父亲，我有电影，你要不要来看？ 对。 他就卖票给那个爸爸，对，黑眼圈。然后那个爸爸说什么？哦，这是艺术电影吗？看不懂。 看不习惯。 他看不习惯。 算了，这样，那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就开始对话了，可不可以问你，请问你会不会去法国旅行？他会啊，我去过啊。有没有去罗浮宫？有啊。那里面都是艺术。所以我跟文道说，我们的整个电影的观念其实要从头开始再教的概念，就要重新沟通。 对， 因为我自己经过那么多演讲哈，经过那么多10年的卖票的思考，我开始很抱怨观众，后来我不抱怨了，我觉得他们跟我妈妈是一样的，甚至如果我不出来学电影，我也是这个心态，就 对， 我干嘛要去看一个比较闷的电影呢？ 对， 我干嘛去看一个没有明星的电影呢？我的教育都是 一路都是这样的这个习惯， 没错。 甚至你在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限制，所以你的电影就是被政府选择的，好，嗯，或者被政府删减的，然后同时被片商选择的，嗯，你只能看这两种东西。嗯，所以我有时候回头看我们的观众史好了，像香港，我就特别觉得有意思是陆离他们那一批影评人哈，他们那个年代是自己掏钱去找楚服买片的， 对， 所以香港人就看到了楚服的电影， 对， 你知道，那台湾也有一批， 是 后来也有一批人是这样做，所以我说我们的观众，当然办影展很重要，慢慢电影节来了，到这个社会基本的开放的表现就在这边，就你可以看到电影节是不能通过电影节的，要不然它不成立， 对， 它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电影节。你知道为什么？像新加坡，他永远不能通过那个感官世界， 对， 十次都禁掉， 是， 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电影节， 对， 所以我的感觉是说，台湾有机会是解，他的机会是解严之后， 对， 解严之后真的有达到一种我认为啦。